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2度上下，湿度明显增大，体感比较闷热，外出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防暑和降温。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降水过程，主要降水在夜间，如果外出的朋友请提前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减4级，最高温度3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今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呢是4，照射强度也是偏强的。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东四环的18里店桥到朝阳公园桥车流集中，行驶缓慢。东五环南向北方向小郊亭桥车多。北向南方向平方桥行驶缓慢，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呀，经过上周的高温之后，那么这周的天气如何呢？不过目前呢，本市还是处于黄色高温的预警当中。那这一周的天气呢，应该是热加雨，在热的同时呢，还有雨相伴啊。 这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典型的这个夏天的这种天气吧。 嗯， 哎，这个但是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 对，那么这周的高温程度呢，跟上周相比较而言呢，会有所减弱啊，预计是在36度左右。 哎， 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在33到35度，因为伴有雨嘛，所以呢时而还会凉爽一些。 没错， 但是呢那种闷热感可能也会从此就慢慢袭来了。也是提醒大家啊，那么本周呢多雨季，如果外出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关注最临近的天气预报，并且呢随时带着雨具。 嗯。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这一周的服务呢也开启了。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话，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打听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是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听着这么温暖的口号，在这么热的天里，是不是大家觉得更热了呢？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啊！一年四季365天，我们这里天天都是高温不下，热情不减啊！ 热情啊！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最近啊，我发现就是找修理雨伞的朋友特别多， 那是。 其实呢，很多情况下也不是说我们舍不得换一把新伞，有些伞呢可能是有一些纪念意义，有些伞呢可能自买了之后起呢用起来特别方便，比如说小巧轻便特顺手，你说换一个吧还得重新适应。所以呢，很多听众呢就想问问什么地方可以修雨伞。那这样吧，那今天我们就集中全帮帮团的力量啊，大家纷纷的发送一下，在您身边啊，您知道的修伞的地方，通通的告诉我们，我们全程找修伞的啊， 东西南北城啊， 对， 这个各大小区 四九城是吧，犄角旮旯啊，这样的话呢，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因为也是哪哪都有， 对， 那您听到了这个地儿离你很近，那如果您的伞需要修的话呢，就可以就近去办这个事情了。又到了雨季的时候嘛，这个事儿还是 是吧， 很靠谱的啊。 你给修完雨伞，下回有很多朋友就该问您，雨鞋上哪修，雨衣上哪修、 有修的吗？ 雨鞋当然可以修。 你光说不练呢，怎么修 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还真的能 修 雨鞋吗？ 修鞋怎么修，雨鞋就怎么修啊，也是粘呀补啊。 好吧，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先问问刚才什么地方有修伞的，大家可以在您附近啊提供各式各样的信息。这位听众啊，想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呢做点好吃的，要求还挺高，他要做的是彩色薄饼。 彩色薄饼， 对，说怎么做彩色薄饼都需要哪些原料。估计应该不是那种说把蔬菜汁儿就是和在面里变成颜色的那种哈，我觉得他说的是那种，就前一阵啊很多家长还挺流行这么做的。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披萨，你知道吧，就是把那个咱们平时吃的薄饼上 弄上好多那种各种颜色的蔬菜，哎，让小朋友就是连饼啊带蔬菜一起吃， 那不就是卷饼吗？春饼， 你那是卷的里面，它这应该是直接就是烙在那个饼里面的， 粘在上面， 对对对、 啊、 但是又不同于披萨。 照你这么说这有点像披萨，但是咱们传统那种烙饼的做法，您那东西粘不上，您必须得有那个奶酪啊，哎，有这 cheese 啊，这样它才能起到一个、 也不一定啊，你把那些东西都切碎了和在面里不就完了吗？ 那 跟面一起烙熟了不就可以了吗？ 那你烙完了看不出彩色来了。 所以就得求助大家呀，如果我们什么都能办的话，还求大家干什么呢、问问大家啊，怎么做彩色薄饼。 我知道有一种方法，你可以把那个西葫芦啊你擦成丝儿，然后就像你说的似的， 那叫护塌子对吧？ 你先别下结论 哦。 护塌子是护塌子啊，这个就是按照摊鸡蛋饼的那个方法，您可以加上鸡蛋，然后把那个丝儿跟这个面混合起来，也是照摊鸡蛋饼的那个方法去做。这样的话呢，它就基本上是有那个西葫芦的绿色。你说那护塌子那是另外一种很标准的做法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烙护塌子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称，那个称跟我们平常烙饼的称还不一样啊，那是两个概念，不要把这个当成护塌子。 我弱弱的说一句， 就是我其实没有听出来它跟护塌子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护塌子是你要经过发面的，要去发酵，然后它的味道和它也是不一样的。 哦， 鸡蛋饼是鸡蛋饼，护塌子是护塌子，两码事。现在很多人就像你一样，根本就不区分的，但实际上 有区别的是吗？ 区别大了，而且我现在怀疑能够吃到真正护塌子的人并不多。 我一直以为我吃的是真正的护塌子，原来不是，是吗？ 对对对。 行吧，也问问对这方面有研究的、有经验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分享分享这个话题。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我以为都是一回事呢、啊。 好吧。 嗯，下面呢，我们来帮这位听众呢解决一个对对联的问题啊，诗情画意的问题。 嚯、 他是用什么呢？用几种花儿。挺好的， 嗯， 他说想请教帮友们啊，尤其是喜欢对对子的朋友，帮他来出一个下联儿，上联儿是菊花、梅花、茉莉花，花花世界。他说下联儿对什么好呢？其实这个联儿我觉得还是挺好对的， 花花， 但是就是对出水平来 是吧？ 哎，对出档次来可能需要用点心思啊。 嗯、您比如说最后这花花世界，您别看简单的四个字儿啊，它这个含义呢还挺。哎，它算不算是一个成语？我现在没有把握啊。再有一个，它这个花花世界也是咱们常用的一个形容词。 嗯， 它甚至说包罗万象。你说哪儿什么地方不算是花花世界？ 看你怎么想了哈。 哎，对、反正这个里边还挺有学问的、啊。 对，前面是菊花、梅花、茉莉花。 哎， 花花世界啊。 前 面后面配什么啊？ 前面这三个东西好找是吧？你比如说，你花可以对草是吧？花可以对树。你到最后那四个字儿，你能跟前边合上，这个就 需要点水平 了。哎，对对对， 问问大家啊，大家可以动动脑筋、 哎 嗯。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呢想认识一些姓张的朋友。 哦，不是说找一位姓张的朋友，是想认识一些姓张的朋友。 对，为什么呢？ 嗯，特别是找这个对家谱有研究的， 对， 因为他自己姓张。 啊，他应该是想和这些所有姓张的朋友们一起来研究关于这个 就是 张家姓氏的一个发展的问题。 说五百年前是一家嘛，对吧？就是他要研究研究五百年前到底咱们家共同的这老祖先是不是张飞。 这是你说的啊。 不是，他有人专门研究，你要研究家谱，你往上倒，你要可以倒到就是你这个家族的第一代去 啊， 那是很厉害的。 但是张可是个大姓啊。 对啊， 而且姓张的朋友那 是吧 太多了。 张飞那会儿还有张辽呢，还有张和呢，是吧？ 嗯，姓张的人太多了、啊、 对对对。 但是最好是对这个家谱啊，对这个姓氏感兴趣有研究的朋友、大家可以再去切磋啊。 是 张氏小组啊， 嗯， 他留的是微信号，微信号码呢是15116975528，15116975528。嗯，还有就是刚才求问修雨伞的朋友啊，这位听众就是说嘛，说我有一把特别好的伞， 好、 折起来呢又小又轻便，放包里刚好合适。 嗯， 哎，不大不小，有点坏了，但是呢又不舍得扔。你说买新的吧，还未必这么合适，就想问问啊，什么地方可以修伞的？ 嗯，他没说在什么地方啊。 对，还有之前啊各种各样的，因为关于雨伞的问题啊、大家现在可以帮着想一想啊。 对，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 这位朋友家里这个厨房的下水道堵了， 嗯， 经常反水。哎呀，他是因为住在一层，我估计可能应该也是比较老的咱们的那种六层的那种砖楼的这种住户，因为我们家曾经就一层住过，就经常出现这个下水道的堵塞。因为时间长了以后没办法这个事儿，想要求助一下，他看看有谁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位朋友是王先生，他的电话是15650766762，15650766762。 有人提出异议了、说锅塌子不是发面 啊，那是 锅塌子和 锅 塌子是一回事吗？ 我如果我刚才我也在想，嗯，那个叫烙，更确切的时候应该叫烙糕子。那个您说这锅塌子，不知道我现在有点反应不过来，它是什么？那个，然后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那个就是咱们吃那糊饼，糊饼是棒子面的，棒子面上面加那个韭菜末的。 嗯， 现在有点，我也有点。 这你不、这我知道， 对对对， 糊饼我吃过，那就是棒子面底下， 糊饼是没问题， 上面是来一层那个韭菜、鸡蛋，有时候搁点橡皮，是吧？ 不是你那个， 但是我不会做这个，我吃过， 我也不会做。 护塌子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妈跟家把那护塌子擦成丝儿，然后跟面搅和在一起，有时候会磕点鸡蛋，然后饼上啪一撑， 那 就 是我 熟了。 那是烙糕子是那样做。好吧， 我无语。 你打我一 阵。进入尬聊阶段啊，这事儿聊不下去了啊。行吧，人家问的不是护塌子，也不是烙糕子，也不 是 这个锅塌子，人家问的是怎么烙彩色的薄饼，人家是给小朋友吃的啊。 彩色的薄饼。 哎，这个天热呀，闷呐，小孩不爱吃饭。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他不爱吃的时候吧，也别太勉强他，因为你想啊，高温的时候呢，就是大人也不太容易把饭吃下去，小孩呢。如今的孩子真是饿一顿两顿没事儿，他特别不想吃的时候呢，你别死白让他吃，吃完之后反而胃不好，不好消化。但是呢，这个懂的家长呢，最好呢能够变个花样给孩子做点好吃的，让他呢能够增进食欲，也是个方法。 对， 之前我们请过一位儿科方面的专家嘛，他也讲过，就是在这个阶段啊，天热的时候孩子食欲不好呢，平时啊可以给孩子喝点什么水，你知道吗？ 喝点 山楂水。 助消化， 哎，助消化，然后生津止渴汤，它有这个食欲，哎，喝点这个山楂片泡的水，就真的山楂泡的水啊，不是咱们小孩吃那零食山楂片啊， 就是不能用那个山楂， 对对对， 那要是在里边再煮点杏仁什么的， 反正就是让他有这种有食欲的这种东西，带点酸味的水，让孩子喝一喝，大人也可以喝啊， 哎。夏天有的人就是食欲不好， 苦夏苦夏嘛，不就这么来的嘛， 好， 行，我们接下来呢，再帮这位听众呢来。找个人啊， 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是一位女同志，叫于静，大约40岁左右。3年之前，我呢是 生病了， 生病的，把她的联系方式啊 给丢了， 给找不着了啊。现在非常的想她，就是两个人现在肯定不在一块儿了。他们是初中同学，非常感谢知道的朋友，如果有信息的话可以告诉她。这位找人的朋友啊，联系方式，微信。是13051969106，13051969106。 后来这位听众呢又补充了一条信息啊，应该是在交行工作，交 通银 行的，对， 刚刚 这样范围就更 一下就 窄了一些， 缩短了， 对对对， 这么多银行哈，交通银行啊，是在这个交通银行的什么部门呢？是某支行。 3年之前的事儿了，万一人现在升职了呢？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也没准儿到总行了呢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大家转让和求购的一些物品啊。每到周一的时候呢，这些物品就会比较多啊。 哎，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笔记本电脑散热底座一个。不是笔记本电脑啊， 是底下散热的底座，下边有俩小风扇，一插上以后它会转啊。 长宽高呢，分别是300、160和25，全新带包装的，有4个 USB 的插口，带开关、风扇，还有那个调节旋钮。转让价呢是15块钱，电话是13693360822，13693360822。 好，第二位朋友转让的是没开封的面包机啊，又是一位面包机，这个有意的朋友可以联系啊，电话是13601336386，13601336386。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新飞牌的挂烫机，还有东陵牌的电熨斗，都挺热啊，全新的两件呢60块钱。那人家不要那熨斗，或者说不要那挂烫机，只要其中一个行吗？ 也得商量呗，是吧？打 电话一个就30呗。东西在角门附近啊，电话是13520557973，微信呢也是这个号码，您可以发图片看一看，13520557973。 啊，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8成新的一个康佳26英寸的液晶电视。26英寸是比较小的那种吧，8成新200元，自己来提，地址呢在朝阳区的劲松7区，电话是67048269，67048269。 这位听众呢想转的是一台带显示并且能够报号的电话子母机，就是语音的那种呗，是吧？同时呢还送一个全新的带包装的小老鼠电话机，就是一个卡通形象的吧， 造型是一小老鼠。 哎，他说我这电话呢卖65啊，哪位需要的话呢跟他联系，13693355401，13693355401。 下边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8成新的跑步机， 价格是500元啊，请联系江女士。东西呢在石景山区啊，没有说的比较具体，石景山区也很大啊。1351500038309，1521000038309。 跑步哈，说到跑步，这两天晚上大家都闲着了没有啊？ 我 都看球了没有啊？跑得很激烈啊！ 看着他们，听说有的队员，这个有的队啊，加起来这一场球下来能跑110多公里。 嗯，而且这个爆了不少冷门啊，陪伴一代人，哈， 成长的 C 罗、梅西啊，拜拜了您的。那么4年之后还能不能见到他们啊？这不好说。你看，一个37了， 对， 一个35了吧？ 由于年龄的关系，估计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见不到他了。 哦、 但是有新鲜出炉的， 那19岁那个、 哎、法国的那个叫姆巴佩，19岁小伙子、啊、 真行， 这叫接班人啊。 哎呀，一个37了，一个35了。我第一次搞清楚，原来梅西比 C 罗小是吧、 啊？ 看长相真是看不出来啊！大家有没有看球啊？马上就进入这个最精彩的阶段了啊！ 嗯，有人留胡子，有人不留胡子。 好吧，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一些信息啊。 嗯， 他们又出去玩了。 又 这么热的天，他们又出去玩了。 那拦不住， 拦不住哈、啊啊！ 就这个时候，他虽然天气热，但是风景好。 他们去的是海边，奔秦皇岛了。 对， 这位听众说，帮帮团已经80多人，哦，他们还跟外面住了一宿呢。 嗯， 6日2天去了4个地儿，说景点啊，其实对他们来说不是特重要的，重要的是过程。说以前呢，大家都是通过群里聊天，根本就没有见过面， 对， 但都是帮友，一路上呢就跟那个亲人似的，立马熟啊，说有说有笑，然后互相真的认识，结识成了新的朋友。 就是过去大家在群里可能都有一个头像，也许有人用自己那真实的照片做了这个头像，也许有人可能就选了一个什么小动物啊，或者是花花草草的呀，这个还有点神秘感啊。这一见面以后呢，就啊，原来你就是方明， 你怎么看上那么胖呢？ 你怎么原来头像用的是季彤的照片？ 感谢我们节目组呢为大家搭建平台，也感谢呢我们这位群众群主啊，帮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机会。说我会牢记咱们帮团的口号，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也期待下次再相聚嘛。 感觉咱们群主就跟那过去那班干部似的啊，这个特别的辛苦，把大家组织起来，还得有创意，你不能让大家觉得没意思，下次人不来了。 对，另外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现在呢是临近暑期啊，也是一个出游的高峰期。但是呢，如果您打算就是奔南方的话呢，稍微得留意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因为那边总是在下雨嘛，有时候容易出现，比如说，什么滑坡呀，哪儿路又堵了呀， 对， 然后哪儿又这个下雨，这个被桥又被冲了呀，就这种情况它有可能随时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但凡呢觉得有点危险的话，咱们慎一慎啊，慎一慎再去 啊，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然后再出行。哎呀，咱们还有在英国听咱们节目的朋友， 对啊， 也发到咱们公众号上，说他那儿是3点多钟，天还没亮呢，应该3点半。 啊、 差不多那个时间。 他说我们现在跟英国听你们节目 了、啊、对对对对， 通过网络。 对，早上3点多钟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快乐，祝节目越来越好，也谢谢您。那个该睡睡吧。 您是倒时差呢，还是说 有可能？要不然就刚到那儿哈、啊，时差 还 没倒过来呢。 想我们想的失眠了，想我们想的睡不着觉了。 习惯了啊，而且算的挺准的啊。要我到那边，我算不过来，这到底这边到不到10点11点？ 行吧，我们来说说大家目前提供的一些休伞的地方啊，大家可以就近啊。有好多听众说有休伞在问我呀，还留电话了 啊、哦，就把自己电话留下了。 最好把地儿说出来，或者说您说我就是一休伞的也行啊， 保不齐他有这手艺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全程找休伞的地方，大家可以就近去找一些点啊。这位听众呢提供了一个地方。 说清河小营桥西市场有杂货铺，修鞋配钥匙带修雨伞。现在好多这个修雨伞的地方都是跟这个修鞋配钥匙是在一块儿的啊，一体化一个小摊主，然后各种的工具啊，您这个去了以后，因为它有得敲敲凿凿的是吧，这个你什么地方如果缺个小零件什么的，他还得给你换上，对吧？这个所以修伞 这是一个这个就是捎带手干的活儿，应该是。 对，这位听众说修伞一般小毛病我自个儿就能修 哦， 但是咱也不知道这是大毛病还是小毛病啊能自己动手当然好了， 嗯， 但是有些时候咱们没这技术啊，还得请这个有技术的师傅啊。 对， 大家可以继续提供一些修伞的地方。 嗯， 都要修伞了，这个没有雨有点不太合适哈。 嗯，来一场， 来一场雨。 天气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不忍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了，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事情想出 歌里唱什么彩虹的美丽。 哎， 就那天星期五吧， 你看见彩虹了？ 你没看见吗？ 我不知道，我可能在室内在劳动， 而且是两道彩虹 哦， 一个叫红一个叫霓嘛。 哎， 两道。 哎呦，我真没看。 一会儿我给你看照片啊，我拍下来了，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我看到朋友圈里好多人拍那个晚霞呀，什么那个云的，还真没看见拍彩虹的。 嗯，另外呢，说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雨挺大， 啊， 前天晚上应该是， 啊，对对对对， 雨特别大，而且就是尤其是郊区什么的哈， 嗯， 又有地儿下雹子了。 对， 咱家的花啊、草啊、菜啊， 那就 还都好吗？ 只能是这个为他们祷告了。要真有大棚，应该没事儿是吧？有大棚， 有大棚行， 大棚了， 有大棚是没用的。 哎呀，怎么感觉？ 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 你还要感慨什么？ 不是，我就说感觉下场雨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但是真下大了以后吧还真有点觉得可怕。这个 那 希望是 吃点麻让你压压惊啊。 哎，有好吃的 软炸虾仁。 行吧， 第二时段咱们就说说这个软炸虾仁啊。 嗯，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和那个面糊嘛， 对， 在和面糊的时候，那个虾仁不放在那儿吗？说放的时候怎么去那个腥味儿啊？他说你先放一点盐，一点点就够了。 嗯， 然后呢，在放完盐之后呢，切一片柠檬， 哦， 把那个柠檬呢覆盖在这个虾上面，然后包上保鲜膜， 嗯， 就在那放着，说等你再去炸的时候，这个虾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味道。 哎，可以， 小窍门啊， 一片柠檬， 嗯， 啊，那个来去虾的腥味儿。 行，虽然咱不懂吧， 哎， 但是咱们。会说是吧 你这个里边的那个虾仁需不需要再入点味儿啊，就加点，你看刚才加了一点盐了，要不要再加点料酒啊或者胡椒粉啊， 应该是点一点料酒， 哎， 也是去腥味儿的。 对 对 对 对， 对， 胡椒是不是应该是就是炸完之后撒在那个面上的那种啊， 嗯， 这我就具体的操作程序我就不太清楚了。 做椒盐也行啊，反正是都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吧。 嗯，行，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分享啊，这也算是给大家伙儿提个醒儿吧。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世界杯，因为越往后呢，这是越激烈了啊。他说我今儿早啊，跟朋友圈里看到我一个朋友发的他爸爸的一个事儿，说昨晚上看西班牙踢球， 嗯， 说大概是他们是那场应该是两点那场， 嗯， 对，他说大战的时候因为太精彩了，太紧张了，所以他爸血压上升了， 哎， 说心脏当时都受不了了。立马就吃了降压药和速效救心， 嗯， 所以呢想通过这事儿呢也是提醒咱们帮团里，因为有一些老朋友嘛， 老年朋友 年纪上大了 啊 也喜欢看球，哎，说看球的时候呢一定要心平气静， 对， 他们踢他们的，咱们别太兴奋太紧张啊，嗯，hold 住是吧， 可能吗， 嗯， 为什么看球，因为喜欢呀， 就是冷静，啊， 哎，你喜欢就容易跟着那个情绪就走上， 对，稍微控制一点吧，就稍微控制一点。 您看这马拉多纳坐在场边上，我天哪，他也犯， 还不够看他的呢， 啊， 是吧？ 你最后抬到医院去了都，嗯，啊？ 行了，因为我们家楼下不远处就有一个那种类似于啤酒花园，每到夏天的时候就开张， 哦，你就 今年夏天格外热闹。但凡你不开窗户，哎呀，就但凡你开点缝，哇，你都不用看球，你就听底下嗷一叫，肯定是进球了。昨天那天 是吧， 那天是几比几来的， 啊， 进了六个球，那场 六个球，好几场进了 六个球，法国队那场， 法国队，啊， 嗷了好多声， 没错 好吧，这个身体健康比看球更重要啊， 嗯， 至少是排在第一位的啊， 对，这个身体不太好的状况下呀，咱先忍一忍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第二天早上你知道结果了再看啊，就没有当时看那么激动了， 悠着点就行了啊，悠着点啊。说到修伞的地方呢，我们现在全程找修雨伞的地方啊，这位听众说在石景山区的杨庄路有一处修伞的地方， 哦， 这是他提供给我们的， 嗯， 还有一听众说这大热天的您伞坏了我送您把伞吧， 嗨 是这样，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大家有时候不是缺伞，也不是说舍不得换， 嗯， 就是因为这把伞可能有一些纪念意义或者什么价值，或者是它用的 特 别合适， 特别好用， 哎，刚好就能放在这包里头，大小正合适， 嗯， 换一把呢还得重新适应，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是， 嗯 啊，刚才还说过一个在清河小营桥西市场的啊这个修伞的地方，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供的这个关于彩色薄饼以及我们的花花世界吧， 嗯， 哇， 有 好多听众都发来信息了哈， 有朋友真拿草对了一下啊， 嗯， 是叫什么甘草艾草灯笼草草草了事哎，草草了事它倒也是个词儿 啊， 其实差不多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我目前看到咱们平台上对的挺好的一个， 挺有意思的哈， 啊，就最起码字儿都对上了啊， 对，因为这个脸我觉得不是很难，就你对上很容易，但是对出精彩对出水平可能要动动脑筋啊， 嗯，花花世界，世界呢它应该算是一个名词啊，这草草了事呢还跟那个世界那个词的那个性质对的好像还不是特别准，当然也挺好了啊， 嗯， 我看网上有朋友还对的比较幽默的是什么呢，申通中通圆通通通要钱 这幽默派的是吧， 幽默派的，嗯， 啊，还有听众说的是黑虎白虎东北虎虎虎生威， 哎，嘿，这个对的， 嗯， 真好， 还有听众说真心痴心赤诚心， 嗯， 心心相印， 哎， 就是后面那个 对 唠得特别好，啊， 对，这个像虎虎生威啊，心心相印啊，心心相印啊，这都应该都是跟成语，就是都是成语， 对， 因为其实这个对仗这个事儿我不是太懂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能从字面上感觉出来啊。 对。 还有听众呢分享的是山美水美人美美美仙境。 哎，你看这仙境和世界就对得非常的工整啊。 嗯，这位是。 是日朗月朗天朗朗朗乾坤。 听起来特大气哈。 也很好。 对。 啊， 还有听众说风风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动听啊，那原文是声声入耳。 对对对，还有昨天今天明天天天向上。 也有说昨天今天明天天天上班。啊，反正就是这个格式啊句式啊都差不多。 你不说我们的吗？ 啊，是，但是你想人家是菊花梅花茉莉花啊，这个是也得偏着这个就是这个名词 这么来对。 这位对了个花的啊，说家花野花。花女人花，花花都是花， 嗨，有点乱。 就为了这个花而花的啊！ 哎，这个， 哎， 反正就是五花八门啊，大家是这个集思广益，都是想出来自己的这个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觉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的这个词儿啊， 高兴就好嘛， 接着再来 啊， 接着再来。 大家有兴趣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帮帮团出个联儿哈，等到春节的时候，咱们找位名人。给咱写一副啊。 好，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他是想在望京医院附近或者是九仙桥这边啊，租一个一居，最好是一楼的。谢谢大家。他说换也行，他说我们家这边呢现在在三里屯，说咱们这么换着住也是可以的啊。当然了，就如果合适的话呢，他可以常住，就是在望京医院或者九仙桥附近，楼房一居的，两居都行啊，免中介啊。电话是13693053975，13693053975。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热心的帮友们，他想问问啊，就是什么地方有专门租赁这个残疾人电动车和三轮车的地方。 租赁的地方， 就他想租一辆吗？ 这个还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得问问大家伙儿吗？ 您看周围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营的地方啊？ 电话是13911221880，13911221880。 这位朋友问的是一个手机使用的问题，他说我想把朋友圈的里边有的人删除，不知怎么删。您是？就是想把您的那个朋友里边的这个某个人删掉呢，还是就想把朋友圈里头他发的那东西删掉？ 我觉得他是想删掉里面的一些人。 删掉人。 对，就是那有时候乱七八糟的可能都忘了是谁了。 对对对。 还有那些就是他非要加你，然后你可能一不留神就给点了，然后压根就不知道是谁啊， 哎， 这样的。 对，那您可以进入您的这个微信的通讯录里边啊，然后呢如果第一篇里这一屏您看不见这个人的话，您如果记得他的那个名字或者您给他备注的那个名字，您可以点一下右上角左边里边这个小放大镜的这个标志，这样就可以搜索。你比如说写上季彤或者方明，然后选搜索，按这个右下角的搜索，这个人的名字就会出现了，就是这个在您的通讯录里的这个人的名字就出现了。然后进到他的这个号公众号里边呢，右上角有三个小点儿，你点进去三个小点儿，往下拉，倒数第二个就是删除，直接点删除就可以了。 行。还有听众跟我们互动的啊， 对， 看球这事儿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咱能超脱点吗？这胜负跟咱有半毛钱关系吗？啊，干嘛那么激情投入呢？这可能就是真球迷和不真的球迷的区别吧。 哎，对，这个 咱也别说人伪球迷不好听啊。 因为我相信，如果是这叔叔阿姨啊，就到这年纪还在执着的这个看球，那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一球迷，对吧？ 还真有，不瞒你说啊，真有。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怎么办理残疾证，有什么具体的手续？因为咱们帮团里有一些是残疾的听众朋友嘛，但是他没有留电话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呢，他补充上来了， 迅速的补充上来了。王女士想问一下这个过程啊，电话是1301-123-7190，1301-123-7190。哪位朋友呢？知道这个全程啊，可以跟他通个电话说一下。 对，这是应该找到这个相关的，各个区的这种像什么残联呀，或者是民政部门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这方向啊。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 嗯，看看求购的都有什么呢？这位朋友求购的是电扇啊，当天在哦，他求购电扇，当天在白桥住 的 一个大姐就给送过来了啊，是帮他解决了问题，这是一个反馈。看看这位朋友求购的是，看看帮帮团，看看哪里有团友装修，有没有剩下的六平方米或者是十平方米的铜电线。这个铜电线是按平方米算的，就是能够铺这么大面积的铜电线，想买一点，如果有转让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价格面议，电话是1803-743-2719，1803-743-2719。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个60贝斯的手风琴，要求就是没有毛病，价格合理，电话是1771-059-7426，1771-059-7426。 这位朋友求购一个小型的电脑桌，尺寸呢在65厘米左右，不超过70厘米。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桌子的宽度。然后呢，联系电话是1367-102-5696，1367-102-5696。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哪位帮我闲置不用的茶具，要求是带那个电壶的那种、 哦、 啊，除了有茶具还得有那个电壶啊， 随手泡、啊、 一套，电话是1530-206-0012，1530-206-0012。没啦 啊，这儿有一位朋友求购老年脚踏三轮车啊，前后座7-8成新的，价格面谈，他的电话是8597-6131，8597-6131。 嗯 嗯， 你今儿怎么有点慢半拍呀、 啊？ 昨儿看球看太晚了，没歇好是吗？ 我在找呢，好多的信息。 注意身体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德生收音机啊，要那个小个儿的，便于出门携带。嗯，一看就是我们的粉丝，出门都得拎着。 对， 嗯，说或者告诉我什么地方有卖的也可以啊。咱们听众不是提供过吗？ 嗯、 离你们家不远是吧？ 哎，对， 什么宝 惠新西街北口 饭店那块 啊？你说那个是一个，是那个在德胜门，安定门外，这个就是立交桥下边那个叫德宝饭店后边， 嗯、 那是他的一个点儿。我记着还有朋友说，确实就是离我们家很近的那个地方，在惠新西街北口附近吧，也有一个点儿啊。 行，谁有闲置不用的呢？可以转让给他啊，或者告诉这位在哪儿卖。 嗯、 具体的地址啊，1355-244-0833，1355-244-0833。好，我们再来看大家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感谢咱们帮帮团的一位叫做心中有阳光的帮友、 哦、 说每次节目当中啊都有跟帮友互动的环节，他呢都会录制下来发到这个群里面、 哦、 说您想听哪期节目呢、 嗯、 就找他，他都给你找出来发给你， 就他把节目都录下来。 对，而且呢他眼睛不好，但是心中有大爱，我们都向他学习啊。 好， 还有就刚才你说了一半的那个，说这位听众啊前一阵求电扇，有一位住在白桥的大姐说当天就给我送来了， 哎、 说谢谢帮帮团给我解决了这个困难，我感谢这位大姐，同时呢感谢所有给我来电话的帮友们。 嗯 嗯，还有一位听众呢也特别高兴啊，他应该也是一位残疾朋友，他说呢最近我了解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高铁上有无障碍的卫生间了，之前一直不敢出门，因为他上卫生间不方便。他自从了解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他特别高兴。 是， 他了解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是他有一次出门办事儿， 嗯， 然后碰见几个年轻人啊，在那聊这个事儿， 哦， 他就听见了，就上去问人家，说是现在这高铁上这个卫生间，就我们这残疾人能用吗？他说，人家就说了，大叔，哎，说您放心，现在都是无障碍的了。 哎，专门有无障碍的， 对对对，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轮椅就。